永难忘我对你情意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

竟然没有属于我偶尔自在的天空。你要我自由飞翔，我没有翅膀。怎么流浪都是浪放，越想逃 一定错。如果有另一次选择，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，快乐地陪你去坎坷。 读一本书